众生与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反常世态，合众为色。 喂，话事话，头先我哋倾嗰个问题系咩啊？嗰晚星期五嘅集会系有 多女定少女？ 即系你见到有啊？ 我见到有唔少后生女咯。 几后生啊？ 你开始咗啦。 是啊，因为开始了咪有讨论这个问题。 真心要讨论这个问题。 很有公共性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有 我印象中我去派传单和传那个环牙的时候是有不少女仔。 什么环牙？ 有个是香港独立的、哦、有些过交没过交嘛，到最后派完出有人递返返过来那些。因为根本没开灯都看不到，不知道拿来做什么。 我后面都影相的时候影到、啊。其实好是啊，你讲起这件事呢就很重要的，就是呢你見到有啲外國媒體啊，或者香港媒體咧影嘅相嘅時候咧，影落台下咧，見到啲人咧揸住香港獨立嘅牌啦，其實非常之有用啊！如果你冇揸落個牌咧，就影落去咧，就變咗冇咁好咯。 嗯， 咁有埋又好啲啦。咁亦都見到阿鄭合咧喺度揈嘅支香港獨立旗啦，大家 好啊， 見慣噶啦，又係影咗。跟住嗰張相去邊啊？南韓啦、印度啦、越南啦。差不多去了幾個地方咁樣，咁其實嗰晚好快啊！啲國際媒體咧喺個集會咧未完咧，即係開始咗冇幾耐咧，佢影嗰啲相啦，開始咗之後咧，就即刻已經係出咗新聞啦。又去咗邊度啊？如果咩經瑞士，然後去咗阿拉伯啊？ 唔係發生社先啊？ 唔係發生社，係即係發生社咧，通常係點樣咧？發生社做完新聞，然後就掉出去啦。咁佢由世界各地嘅報社有啲做內容啊。佢去咗邊啊？ 去咗边啊？去咗中东咯。 中东啊嘛，你最中意嗰个语文啊，好似系。 唔系喎，系嘛？点解啊？点解系啊？ 然后去咗边咧？总之去咗好多地方啦。英国每日邮报啦，系嘛？ 系啊系啊。 时代周刊啦。 地于咩话 ？Time 啊，邮系啊。 时代周刊，然后之后去咗咩南韩啊、印度啊、越南啊，基本上全世界都有啊。咁其实我咧喺。入紙咧，入呢個通知書嘅時候咧，佢有一欄咧叫集會目的嘅，咁佢填啲咩咧？你話填咗咩？ 咩宣揚港獨？ 唔係，爭取國際關注。 嗯， 真係我冇寫其他嘢，就咁寫爭取國際關注。 嗯， 啱啊，成功就得咯。 係成功啊！咁咧就因為我哋又冇得選啊，咁啊冇辦法咧透過選舉去獲得呢一個民意嘅授權。 嗯， 阿邊個啊？啊死人唔记得咗， 范 富仁，咩范富仁咧就话咩你搞港独有冇问有冇问过香港人啊？ 嗯、 啊你拱啲香港人去死啊？你负唔负得起呢个后果啊？咁样咁我哋咪参选啊嘛，去选呢个立法会。 问下香港人。 系啊，咪等大家投票俾我哋，能够取得个民意授权啦。咁、 嗯、 我哋有民意授权嘅时候，我哋攞到议员身份，咁就能够去做多嘢啦、 嗯， 代表香港啦，代表大家啦。即系可能你话要同其他国家去倾下、协调下，或者争取一啲国际嘅支援、关注都好咧。咁你有个身份、民意授权，就系我系咧香港人咧，民意授权俾我咧去搞香港独立嘅、 嗯， 而且系代表香港人咧嚟同你倾嘅，咁啊可以有呢样嘢啊嘛。咁、 嗯、 但系唔俾佢选，都冇咗。啊唔紧要，我哋有集会，咁诶有成。一萬幾千人咁樣啦，咁就的的確確咧，就透過呢一次咧，就攞咗個民意授權啦，上咗呢個國際媒體，咁即係其他國家咧，國際都知道原來香港人咧係有咁多人係即係支持香港獨立，咁有咩好呢？咁大家起碼以後咧就唔需要再俾嗰啲泛民啊或者香港政府去代表大家，因為你國際媒體或者其他外國人睇嘅時候，永遠見到新聞就係、是、哦。即係見到泛民講完啲咩，我哋要爭取真普選，然後咩梁振英落台咁樣，咁外國啲人就見到呢樣嘢。咁但係你自己又被代表啦、啊，你明明支持香港獨立噶嘛，咁 但你又被泛民代表了，又或者香港政府讲完啲嘢，泛府人讲完啲嘢，又代表了你啊！今次唔使啦，终于咧，大家能够喺呢个国际舞台度咧，就有个名，就唔需要再被人代表，自己代表自己。 嗯， 咁成日咧就 有人封烟未啊？ 未啊。 仲咩 啊？冇啊！佢话 电话号码系2440-4088。 算嘅死心啊，峰哥叫你，又冇啊，死啊咁样。嗰边啊，打断我，唔记得咗添。 唔系 我。系啦系啦， 国际关注啊，授权啊嘛，反腐人、啊。 完咗啦呢样嘢。咁咧就有记者问我：喂，你成日话咩？又寄信去啲外国啊，又英啊，又美嗰啲咁样，人哋未必理你嘅、哦。咁样，而家唔系咯，即系你要 自己嚟报啊！ 你要人哋去帮手嘅时候咧，你要人哋外国去帮手嘅时候，你话俾人哋听，你真系有堆人去做啊嘛。咁人哋唔知道你噶嘛？你成日喺度讲，人哋以为你可能我得十个八个啫。咁今次唔系啦，成一万几千人喺度啊嘛。咁佢就唔能够唔理你啦。咁就或者唔系唔能够理你嘅，但系。你就有一個好啲嘅理據，或者你有一個後盾，能夠同佢講咯。你再去寄信，你同外國講嘅時候，話我哋有好多人係支持香港獨立嘅喎。咁你不如幫下手啦，即係俾啲支援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集會咧，我覺得係喺呢個政治操作上咧，其實都好重要嘅，係香港獨立嘅造勢大會啦。有啲其實以我所知，應該即係有啲市民咧。是純粹因為話咩被剝奪選舉自由啊、言論自由啊，咁咧就特登就嚟一嚟個集會嘅，未必係支持香港獨立咁樣。 嗯， 咁我但係我哋咧就成功咧就嚇、啊、包攬埋嘅，我唔係騎劫嘅，包攬埋咯。咁、我都聽翻唔同嘅朋友嘅意見啊，都得好多人俾 feedback 啦、啊，就話。我媽即係佢有個人話，我個港豬媽媽咧自己走咗去。 港豬媽媽， 佢又咁講，我港豬媽媽原來自己走咗去，佢過咗兩日先同我講，跟住佢自己走咗去，我都唔知喎咁樣。咁有啲 我媽同我細佬都有嚟， 係啊，點啊佢哋？ 係啊，冇啊，喺台下食花生咁樣。 佢哋有咩反應啊？ 冇乜反應啊！佢話啊咁啊，都幾多人喎咁。 冇啦， 冇啦。 咁亦都有朋友就話佢個朋友咧。就之前是沒想過香港獨立這件事的，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去了那個集會，總之就去了，去完之後他就說哇覺得 很震撼，而且覺得咦香港獨立難道就是一條出路，然後就開始去思考，他都說、啊、有沒有什麼藍圖啊，什麼路線圖啊，將來願景啊，那些是怎樣，你怎樣看、啊、 什麼路線圖啊， 好難話俾你聽。 我覺得會咁樣問，就代表其實香港嘅市民係有進步咯。你諗下佢之前去，即係點解會話有進步咧？你諗下佢之前去爭取民主咧，心諗其實香港啲人去之前去爭取民主啊嘅時候咧，佢就算係委託呢個以前嘅泛民去幫佢爭取民主嘅時候，佢唔會去問泛民啊，民主嘅藍圖係點樣啊？民主咩嘢？人哋泛民說一就一，說二就二，跟著泛民就會得永生咁嘅樣噶啦嘛。咁但係去到佢哋去思考港獨呢個問題嘅時候，佢哋就反而會去問話啊，究竟你點樣才可以達至港獨啊？咁樣即係無論佢哋嘅出意係想串你話，你點樣才可以有港獨啊？講嚟聽下咁樣。定是他真的想知道了解的话，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好的现象来的。即是他们会去思考究竟、啊、究竟如果我真的想去支持港独，或者我发现港独是一条可行的道路的时候，究竟我要怎样才可以达至这件事呢，就比他以往单单说、啊、我要民主，好啦我投给泛民，泛民就会帮我取得民主了，这个现象更加好。 不是，我觉得他是在問那個他是 loop 緊泛民的咩普選路線圖，那些他問你有沒有路線圖，其實他就是即是好像泛民的那樣樣，就問你、啊、你有沒有一個普選路線圖啊，2012要點點點啊，2016要點點點，雖然泛民的路線圖就是證明了十九幾年都是實現不到的，只得個噏字的這樣樣，但是咁你而家又問，咁你而家又問一個新嘅勢力，叫香港獨立嘅新興勢力，問佢有冇路線圖，其實係 loop 緊同一樣嘅，就係、是、啊，究竟即係你有冇一個好好嘅 plan 啊，可以俾我係去 evaluate 啊， 可以貨施到啊，係有成功的可能性啊，咁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之如此類。但我覺得就係、是、好多嘢，即係我可以好可以大概話俾你聽，有啲咩嘅手法可以做到啦，或者係朝啲咩方向去做，或者係有啲咩嘅理念，大家係可以即係要堅守，係要有一個好堅實嘅信仰咁咁。咁但係我唔能夠好確切話俾你聽，我譬如 let's say 即係兩年之後，2018年咧，我就要點點點點點啦。咁2020年咧，我哋就會全面接管香港，然後成立一個新嘅共和國嘅新政府啦。咁冇可能噶嘛，即係我哋其實而家就係等緊一個歷史嘅必然的偶然性，我哋就等緊嚇。 必然的偶然性 係啦，咁但我哋唔知道呢個必然發生嘅偶然嘅時刻係幾時爆發噶嘛？即係我只能夠話俾你聽，嗱呢啲嘢咧，我哋朝住呢個方向行就係啱嘅。大家要堅信呢一樣嘢係會成功。大家各自喺你嘅崗位上面貢獻你自己，為呢一個香港獨立呢個目標係出一分力咁。咁但我唔話俾我唔我即係我好講真。我不知道幾時會咩喎，係咪好難講噶嘛，可能即係下一刻就已經係爆發咗啦，係嘛？即係大家都係等緊一個爆發點啊，大家都係等緊一個大環境嘅一個嘅可能有一個大嘅轉變，然後去到一個 moment 一件事一件好細嘅事，然後觸發咗成件事咁樣。我哋而家做緊就係為嗰一刻嘅一個嘅偶然性嘅爆發做好萬全準備啊！即係好多時候，即係點解我就點解民族黨唔主張衝擊啊？又好似好快咁再衝擊啊？好似之前咁樣係咁。 唔主張衝擊， 唔主張 呢一刻， 唔主張即係每一次嘅集會都會衝擊咁樣樣。嘅原因就係在於呢啲成本咁高嘅一啲咁嘅衝擊行為，其實係成本咁高嘅衝擊行為，其實係唔能夠係常態化嘅，其實我覺得你係應該係要積存一個勢力嘅。毛澤東係講過就係話集中優勢兵力啦咁樣。咁佢亦都好清楚就係、與其係每一次都用好零散、好零散嘅力量係去撼動，咁不如就係、係去等待一次大型嘅爆發，然後就希望能夠係一嘢就可以撼到呢個政權咁樣啦，咁就係、是、即係呢個就是我嘅睇法嚟嘅，係嘛？咁所以點解要搞咁多落漢廁所膠嘅嘢去 prep？ 就係、是、其實大家真係 prep 定嗰次大嘅 eruption， 我覺得。咁啊 ，AC 著名網友就問： 我插一插先。嗱，24404088，24404088咧，我哋係有封煙嘅，大家仲有14分鐘嘅機會俾你啊，好好把握啊！ 可能會封煙噶。咁 AC 問呢、這個對於香港民族黨對於香重光紀念日嘅立場係咩？咁啊，英國重新接管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至於港獨會否構成政治不正確？我覺得呢樣嘢係香港嘅歷史嘅一部分嚟，即係我紀念佢唔係因為話我係歸英派或者係即係崇英咁樣，只不過係呢一件事係香港歷史上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嚟嘅。 你咁講，令我諗起新加坡咧，新加坡咧就有個雕像嘅 華萊士， 係啊 ，Ravels。 系啊 ，Raffles 啊，个英文名好似系，咁咧就系咩嚟嘅呢？就系、是、新加坡系本身仲系一笪烂地啦，一个即系可能渔村仔咁嘅，类似以前香港咁样。但系点样开埠呢？就系、是、一个叫东印度洋嘅一个 东印度公司系嘛？ 东印度贸易公司啊，好似系咁啊， 就系、是、呢个 大英帝国啊，大英帝国啊嘛， 系啦，咁总之大英帝国嘅人啦，咁样就。即係有個官員咧，就去到嗰度啊，不如就將新加坡咧就發展成一個自由貿易嘅一個港口咁樣，就覺得啊喺個馬六甲海峽嗰度咧需要有個據點咁樣，就因為佢嘅一個決定咧，就令到新加坡就不斷發展，然後就極速咧就成為一個自由貿易嘅一個港口啦咁樣。 咦有封煙 ，Mr. Choi， 啊講埋呢度少少先啦嚇，咁樣咁。即係呢個人咧，就對於新加坡嘅發展同埋出現咧，即係新加坡呢個地方出現咧，係一個重大嘅歷史意義。但係咧，佢係一個作為一個殖民者嚟嘅本身。咁喺新加坡獨立之後咧，1965年咧，即係阿李光耀咧就被逼帶住新加坡獨立之後咧，佢 決定了是要繼續輸入這個殖民者這個 Raffles 的這個雕像呢，繼續在這個市中心那裡，就是為了紀念呢就是這段歷史，他沒有完全抹殺他過去，雖然他們是反殖的，他們那時候非常反對這個英國殖民，但是最終他都決定是要將這個雕像留在那裡。 因為這個都濕鳩才子說過，這個就是分野了，就是大家對於自己那個過往歷史的那種的分野。 我先聽個電話先。 是啊是啊是啊， 蔡先生是不是？ 喂 喂，你好，嗨， 是是是陳浩天， 是啊，我是啊， 是是我姓蔡的，我想讲讲，即系头先我都有听个节目关于港独嘅事嘅。其实我觉得咧，即系点讲咧，港独依家个问题就系咧，系你哋借唔到个势啊，借唔到个势力嘅意思系自身个势力嘅问题。咁喂，以前孙中山佢本身有三合会背景，又有日本黑龙，即系黑龙会日本军政嘅支持，加上海外华侨嘅财政力量支持，搞十几次都未必成功。而家港独派主要嘅咧，都系一啲嘅比较穷啊，又或者基层嘅学生，所以个势力上面咧，好即系好悬殊嘅。而再加上而家唔系一个时间咧，所以咧个时机仲未去到咧，所以我觉得咧，其实你头先有讲过。你哋呢，你哋呢嗰、那个港独嘅人士嘅组织呢，要转化，要注重嗰个培养势力。等第时呢，如果中国有啲咩事变嘅时候呢，外国嘅势力呢可以呢係同中国交涉嘅时候，諗起喺香港嘅一支第五纵队叫做港独派呢，到时呢佢哋同中国有啲咩开拖又好啊，纷争又好呢，自然会諗起你哋。嗰陣时你哋借佢嘅势呢，就可以去成就你哋自己想做嘅事。 好啊，好啊！ 這個、呢一个就是咧，你哋而家要做咧，就系、是、发展自己嘅势力，要去到人哋觉得你有被利用嘅价值，即系去到点咧？我唔知道，即系可能其他国家觉得你哋系有利用嘅价值嘅时候，咁你哋先系成功嘅基础。呢、這个第一点。我想讲埋第二点咧，就系咧，关于个时机嘅问题。其实咧，好简单。你哋要成势，你哋可以借到外国人、外国嘅势咧，只有基本上可能只有一个条。 喂喂喂，嗨， 咁先有机会。而嗰场战争咧，绝对唔系啲所谓南海冲突呢啲南海边陲，系一定要触及呢啲京津门户、中国核心土地地带嘅一场大型战争。而未来几年有机会发生呢件事咧，我估计系北韩嗰方面嘅。 系 呢一度可能大家需要留意。另外第三点就系咧， 睇字 系嘛？陈浩天，其实咧我咧系你节目的听众嚟嘅，我发觉咧，民族党依家面对咧，佢民族党呢个政党咧，佢营运咧，佢个困境嘅困难咧，比当年希特拉搞纳粹党更加困难，因为希特拉本人咧系一个退伍军人，佢有军事背景组织，而你哋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 所以 系 Edgar 系可以继续讲系嘛？ 系， 所以咧嗱，即系咁讲。你喺个之前早几个论坛就叫大家读多啲书，甚至可以加入政府长浸透咧，你系讲得啱嘅，呢点我肯定嘅。同埋咧，我会希望咧，另外呢啲嘢大家各自做，但系希望咧，你哋嗰几个头面或者领袖嘅，即系你哋嘅头面人物或者领袖咧，可以钻研咧一啲演讲啊，或者文书技巧，尤其是咩咧？尤其是咧，你哋要钻研一啲歌舞剧啊，或者歌剧嘅呢啲技巧，因为咧，当你咧观察到舞台剧嗰啲艺术表演者咧，佢哋嗰种咧系表演嗰种风格啊，嗰种演技嘅时候，将佢结合到去演，即系对群众演述嘅时候系非常有用。而希特拉本人咧，佢喺未上位之前咧，喺德国做紧废青嘅时候，其实成日去歌剧院度睇歌剧，将呢啲咁嘅技术融入于佢嘅演说技巧，成就佢嘅大众魅力。呢点咧，我其实好希望你哋可以试下嘅。 唔系，但系希特拉嗰种就夸张咗啲嘅，因为佢其实系参考德国歌剧华格纳嗰种风格嚟。 系啊。 是咁啊咩啊嗰啲，其实就係嗰隻嚟嘅。咁但我觉得香港人就比较难接受囉。但呢个都啱嘅，係要有啲即係演說技巧。 因为我发觉就係喺嗰个譬如港独，即係嗰啲即係你哋民族党或者本民前呢，你哋嗰个几个领袖呢个演說嘅风格未够突出啊。大家都仲係好有少少溫溫吞吞嗰种书生论证嗰种啊。 明白。 係啊，就係咁啦。 嗯， 轉言下先，我呢段時間諗下，多謝你電話， 非常好啊。 咁我講就係暫時係咁多啦。 好，多謝你電話， 唔該曬。 好多謝。第一點咧，其實頭先阿蔡先生提醒咗一樣嘢，我嚟之前我本身諗咗想講，唔記得咗。就係、是、繼續都係講嗰樣嘢，喺各行各業咧去建立我哋嘅勢力啦。咁其實孫中山當年咧，佢搞革命咧，其實仲做咗好多嘢，譬如咧喺海外咧建立一啲公司啊，好似煤礦業啊，或者貿易公司啊等等。咁就萬一咧喺佢哋嗰陣時喺中國啦，係咪有啲叫做點講？搞完革命又流亡啊，要走佬嗰啲人咧，就能夠去到孫中山搞嘅啲公司咧，繼續去做嘢去維生，同一時間咧亦都能夠揾錢咧，繼續去搞革命。 到時候可唔可以俾個部長我做？ 你冇啊！你洗碗啦、啊，你掃 酒樓嗰啲部長啊！ 啊，酒樓部長啦、啊、嚇，誒、啊、做咗幾次啊，幾好。咁因為咧，我哋有個戰友咧，哎有人打嚟，咁咧就有個戰友咧就 邊度啊？ 就話佢本身有個 job offer 嘅。但系點知過唔到個背景審查，因為佢曾經咧就被拉過，好似喺光復嘅時候，咁就即係令我再一次諗起呢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因為各行各業咧就揾到一啲公司咧，就係、是、能夠接納到、收納到我哋港獨派嘅即係流亡人士或者咩都好咧，即係可能需要啲幫助、需要份工嘅咧，我哋要攞到個 list 啊，或者 即係簡單呢一句就係大家搞生意啊，係嘛？ 或者可能而家搞緊噶， 港獨大集， 或者而家可能佢本身係咧， 係啊，我覺得 我哋又取得聯絡咯，係咪有係咪有封煙啊？ 咁啊，繼續講多少少先回應咗呢位聽眾先啦。咁我覺得孫中山嗰個海外華僑嗰支持係好重要啦，呢個係真噶啦。咁所以香港點解我咁強調就係港獨咧？其實係要吸納呢一個港僑嘅支持，特別係即係喺外國英國讀緊書嘅學生啦，或者係已經移咗民啦嘅港僑啦，其實係 好快得五分鐘， 應該係要係支持啦。咁另外就係佢講緊嗰個要發展勢力啦，港獨派仲未係勢力啦，我們什麼也不是啊，呢、這個我非常之認同啊，我的確係什麼都不是啊。咁所以我哋要借鑑毛澤東啊，毛澤東講過咩咧？佢話中國革命咧有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而家就係要黨的建設，係嘛？咁啊，武裝鬥爭就未必咁快嘅啊。咁啊，我覺得黨的建設同埋統一戰線仲要 快啲啦，快啲啦！聽電話，聽電話， 係啦，咁樣啦。啊，聽電話，喂喂 喂 ，Hi， 你好， 喂 ，Hello， 你好， 點稱呼啊？ 喂，姓魏啊，小姓。 係你好。 系，喂，冇头听紧直播，咁啊头先嗰位先生打上嚟，咁啊听到佢就一开始已经讲就话即系势孤力弱啦，咁又冇乜呢个即系可能比较多嘅学生啊、后生仔啊咁样，咁我纯粹想打上嚟就表个态，话俾大家知又未至于咁悲观嘅，咁因为小弟都 一个大老板系咪？ 都唔系大老板，我都想咁啊，即系但系我同我一啲朋友都系啦，即系。一个月搵几皮嘢嘅，咁你做银行啊，做土木工程啊， 扣货金啊， 请我 货金， 但系咧就即系老板 sorry 啊，我就未识啊，咁有啲朋友就开始搞紧啲生意仔咁啊，佢就打算去澳洲嘅，但是就都即系个人个心喺香港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有样嘢啱嘅，各有各做咯，即系唔好谂住话。你要系要走出嚟冲，你系要走出嚟或者系要哇写字好叻嘅写文书写成，一定系咁嘅，我觉得 系啊，即系你自己叻边一范，咪努力喺嗰一范发展先咯。 系啦，咁呢个我同意嘅，咁啊，即系系咯，咁我小弟冇乜本事啊，咁啊唯有搵 哇十一奉献啊， 有啲过分喎，十一奉献 啊好，喂，就系咁嘅啫。 哦，好啊，好啊，多谢你电话， 好，多谢，好，唔该，请 我， 拜拜， 记得请我。唔係啊，其實講真啦，啱啱嗰位聽眾，即係前一位聽眾、第一位聽眾講就話嗰個演說嘅技巧，或者嗰個形象咧，我都係真嘅。即係譬如話，自從呢個星期五集會之前啦，我家 姐就好少可同我傾關於政治嘅，佢就同我講話啊，哇、哦，嗰、那個陳浩天終於似樣少少咯喎，咁樣。 邊個終於似樣啫？哇，你家 姐留意我㗎？ 係，我家 姐因為我問題，我成日逼我家 姐睇啲。我自己啲節目啊，有你啊，或者平時嗰啲嘢，佢就話咧，相比起即係譬如話其他，佢話某啲政治人物咧，佢話咧，對於佢哋呢啲咧，有睇開新聞嘅，有自己立場嘅，但係平時咧唔會去仔細去睇每個人，即係佢哋會睇一啲關於唔同嘅文章，但係佢唔會睇每個人嘅發言嘅咧。其實真係一兩次嘅講話，或者一兩次嘅形象，或者對於傳媒嘅應對啦。 就已經決定究竟投票俾你唔投票，定支唔支持呢一個人？原因係嗰種個人嘅魅力咯。佢話經過星期五先終於對你有少少嘅印象認識咁樣咯。但係之前我俾佢睇過，佢話哇咁毒嘅， 咩咁毒啊？ 然之後又諗緊問題，阿天真係有少少毒，要改變下。但係去咗星期五之後，佢又話你 嗰個好似你咁咩係嘛？男子啦，又個頭又點啊？成日喺 Facebook 嗰度啊曬恩愛啊，拖住隻手仔食飯， 跟影住對面嗰啲 係啊，我女朋友跟住一個嘟嘟咁樣嘅emoji。咁樣樣，你估個個係你咩啊？ 唔係，即係我意思，我意思係嗰種演說嘅魅力係的確需要嘅。咁如果你又睇翻唔同領，即係叫政治人物嘅演說嘅話，有啲係真係好 charm 到，就好即係有好多傻豬會投就 咁 樣信 啊！你知唔知道大家都好敬拜嘅，即係冇敬拜啦，大家都作一個參考對象嘅希特拉。他是經過了幾百次幾千次的練習，其實他次次演講他都要 prep 的，他都是不斷講，是不斷自己擺下 pose。 你知不知道拍那些照片是的，就在那裡來的，就是他那些被高冷仔笑啊，蓋圖那些什麼舉高的手啊，那些就在那裡。其實他未上位之前，他已經是經常在大眾面前 那時候攝影好像是很高成本的嘛，是不是？即是菲林啊那些很貴的嘛。 我不知道， 我聽說好像攝影成本都很貴的，但是他都會照錄影，即是 rehearsal 的時候他照錄回自己然後再看回這樣，即是他這麼高成本呢，他都要、不斷去盡善盡美，做到不斷可能每個手勢啊，每一句句子的停顿位啊、长短啊，都执到好正咁样。 系啊，好勤力噶，其实元首。 所以就咪要咯，要练多啲演 讲。系咯，嗰日我就冇练过，就走上去，因为好忙，嗰日就喺度指挥啊、摆个台啊，跟住啲差佬又喺度烦，康文署又喺度烦，跟住司机又喺度烦，跟住就啊，跟住上到啊，讲嘢啦，讲啦咁样，咁啊有待改善。 但系即系譬如话，我就反而即系睇完，即系同我家姐倾完就觉得。呢一類咁樣， 你家姐對我嘅印象如何啊？ 佢就話聽完你集會，即係佢睇到你一啲對於記者嘅應對，佢就覺得就呢個人係，即係起碼你要俾到一個可信嘅，即係信賴得過嘅。 梗係啦，我一啲都唔讀嘅。系好掂添啊！ 但系我之前俾呢啲相佢睇，佢话咁毒嘅。 你唔好俾我而家呢啲相去睇啊嘛！ 咁我即系你要无时无刻营造住，即系保持住一个男神形象。 我冇乜营，我冇乜偶像嘅包袱嗰啲咁嘅嘢嘅，就好求其嘅个人。咁啊好啦，今晚到呢度啦，咗之后啦，吓仲有咩啊？ 仲有我啱啱喺度睇咧，谂住讲嘅，咁就系、是、学院咧，我啱啱有睇咧，就佢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出咗本新一期嘅学院，咁就写咩咧？叫做帝国瓦解，香港解籍啊，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啊，我觉得就咁佢个总篇嘅第一句就系话咩新界西选嗰咩香港民族党嘅召集人陈浩天被取消资格，跟住咩我无言咁样，跟住就开始咗成篇嘅即系食嗰本嘢咁样。咁我觉得都大家可以睇下啦，虽然我都系睇咗头几页咁样。咁我觉得就因为 反直啦， 唔系反直，系回应嘅。咁就网上有人咧就批评我哋咧嗰晚咧就嗰本小册子咧就好粗疏， 是但啦，咁就时间啦，快啲啊！ 咁就好粗疏咁如果你想即系大家即系喺想论述咁样样系想增进嘅咧，咁就睇下即系学院咯，咁样咯吓，咁样咯，完啦系嘛？ 好，系咁多，拜拜。